什么？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徐怀钰当年真的是一个时代了，一代人的回忆。九十年代末期绝对是两岸三地的超级偶像，玉女形象深入人心，头两张专辑都是大卖的。当时他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庭，只不过后来他与经纪公司陷入了合约合同，之后被封杀，没有了工作，去律师行打工充实自己。最后官司了结，尝试过两次复出，但是现在再也不是属于他的时代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来听到徐怀钰九八年第一张个人专辑《温习》。 在你刚刚离开的沙发，轻轻坐下，拿起了你喝过的咖啡，贴着脸颊，怀抱着你脱下的外套，不肯放下。牵挂，我真的不知多想那一夜你吻了他。没有你的夜里，泪静静流下。温习这一字一句你说的情话。跟着你的心，在你天空忘掉自己，一点一滴泪在日记里，呼吸着你的呼吸，紧紧地抓住寂寞的空气，满天星星你在哪里，冷冷的眼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真心为我难过，

成年人的生活离不开对责任的承担，下班回家刹车熄火的那一刻，当时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得到这个可以完全轻松的片刻，可以把工作的细枝末节杂乱头绪清空，以最好的状态去拥抱妻子，陪伴孩子。这个时刻对很多人来说很珍贵，因为感觉只有在此时，这片天地好像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的员工看到自己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忘却了理想主。如果人没有了理想，我相信这个人会活得非常无趣。

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就让月亮守在你窗。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开车上路，除了要遵守法规之外，还要对道路上的各种路标和道路上的各种标线也要熟知，并了解其中的含义。其中道路上的双黄线和单黄线就是经常见到的两种标线。同方向的车道一般画在马路中央，好像是一条隔离带，把马路隔成两方向。人们常说黄线就是一堵墙，也就是说不管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都是不能碰的。我国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也有相关规定，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也可称为禁止跨越道路的中心线，有双黄实线、黄色虚实线和单黄实线三种类型，用于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并禁止双方向的一个方向车辆越线或压线行驶。其中中心黄线双实线表示严格禁止车辆跨线超车或压线行驶，用以划分上下行方向各有两条或两条以上机动车道而没有设置中央分隔带的道路。而中心单实线表示不准车辆跨越超车或压线行驶，用以划分单方向只有一条车道或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只要是实线就严禁跨越的，比如超车、转弯、掉头等等。行车时没有特别情况就不应该越线。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只要是虚线就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超车或掉头。单黄线一般用于双向四车道以内包括自行车道的道路上，双黄线一般用于较宽的路面。如果双黄线一条是实线一条是虚线，那虚线在哪一侧，那一侧的车辆就可以从此临时跨越，比如超车或者是转弯。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泪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我们每天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付着性格各异的人，不能事事顺从心意，不可以义正言辞地表达真实的想法，内心世界的空洞越来越大，距离自己的本心也越来越远。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迷茫无措的我们只能对着镜子，仿佛已经不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自己。现在的你需要聆听来自他人的声音，你会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人能坦荡勇敢地成为真实的自己。 提醒我沉睡中的梦，

事，现在只有一个人知，放在我的家里拥拥挤挤。虽然跑到街里依然冷清，还买了你说过可爱的小米，感觉你还跟我在一起。我有很多的东西，还有美丽的爱情，本来都要送给你，想不到已来不及，变成没用的东西，剩下没用的回忆。本来想讨你欢喜，结果叹气。哎呀哎呀，不能给你，不想抛弃。哎呀呀呀，不受控制，只好如此。哎呀呀呀，不能爱你，痛苦自己。哎呀呀呀，也许我才是没用的东西。 尽管我们的肩膀上有了责任的重量，但那不是我们用来拒绝改变的借口。其实你不知道，当你继续选择忽略自己真实的感受时，已经有很多人正在勇敢地结束心中的纠结与彷徨，不再迷茫，选择改变，做真实的自己。 是如此艰难，我真的